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黑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不光儿干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给完颜真治伤的事被蒙哥看见后，蒙哥是生气不已。忽必烈解释半天，蒙哥还是不理解，跑到拖雷处赌气不语。拖雷见蒙哥脸色沉郁，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后来得知原来是因为忽必烈给完颜真治病的事儿，这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，安慰蒙哥说：蒙哥，忽必烈去给完颜真看伤，是我让去的，你不要责怪他。这里面的因果，等战争结束了，我再好好和你分析。现在和你说了，你可能也不会理解。你不用为这件事情恼怒，倒是你身上多处受伤，父王我不知啊。你为保护弟弟奋不顾身，此事让父王我深感欣慰。父王一定要奖赏你。来呀，你们去把东西拿过来。一个侍女从里间端来了一个布包，托雷接过来说：这是傅寒西征回来后给我的雪豹皮软甲，我一直珍藏在身边，今天奖赏给你。我们大蒙古汗国本来人少，需要的是心凝在一起。七言不远祖阿伦高娃见五个儿子不一心，就给一人拿一支箭折，结果都折断了，他拿了一把剑让他们折，结果谁也折不断。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。蒙哥、忽必烈二人点了点头。托雷把雪豹皮软甲递给了蒙哥说：告诉你们一件高兴的事儿，你们的母亲要来这儿了，几天后就到。二人听后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。托雷说：蒙哥，你今晚就要出发探路了，如果我早知道你身上的几处伤，我是不会让你去的，现在改令也不好，所以你只得坚持下来。明日出发时穿上雪豹软甲，你祖寒会保佑你的。另外， 扩出几次和我请示要和你一起去，我不好再拒绝。想着你们二人加上兀良和台、董文炳结伴而行也是好事，就答应他了。到时候你们一定要相互照应好彼此。蒙哥说，嗯，放心吧，父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金朝皇帝见完颜真被俘虏后久不见动静，心内着急，便派出总管太监宋圭到三峰山与蒙古人商量交换事宜。宋圭到三峰山后，发现完颜哈达对完颜真被俘还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举措，禁不住摇头，心想，难怪皇帝震怒，皇宫里人人都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你这儿反而太平无事，实在是不像话。等见到了完颜哈达，宋圭说，大元帅，对三皇子被俘一事，皇上是十分震怒，十分震怒啊。完颜哈达见宋圭话中带刺儿，心想，你一个太监凭什么这么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，念在你是皇上派来的，我才对你礼让三分，不然早推出去斩了。但是这话只在心里打转，嘴上却解释道，皇上震怒理所应当，我知道他十分爱这个儿子，尤其是涂善皇后，但是军情瞬息万变，令人防不胜防。那晚三皇子例行出巡，谁想到恰恰遇上蒙古兵呢，我也是十分悲痛啊。皇上让你我出面与托雷谈判救出皇子，以山东三州相换，他们贪婪会答应的，我们就能换回皇子。完颜哈达捋了捋长髯，冷笑道，哼，大总管，你也不想想，人家可要的是你整个大金，区区三州怎么能满足他们侵吞我们的野心呢？大总管怕是误解我的意图了。我是说，蒙古人拿三皇子并没有当什么筹码。 那怎样才有谈判条件？ 让皇上在三峰山这儿再加十万兵力，把蒙古军主力军牢牢吸在这儿，伺机歼灭，以绝后患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 那么远的事情，你当面跟皇上讲，眼下我奉皇命只好跟托雷谈搭救三皇子的事儿。 那我先派人送信儿过去，看他们答应不答应。我会尽全力搭救三皇子，这一点请皇兄放心，再怎么说那也是我的侄儿啊。 完颜真自打接受了医师的治疗后身体好了很多，忽必烈也常常抽时间来看他。完颜真腾地站起来说， 他难道真的怀有二心？否则为什么不想办法搭救我，反而无动于衷？他手里可握有我大金五成的精锐啊。 忽必烈笑着说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我之间说好了，只喝酒不谈国事。完颜真有些醉意，没理会忽必烈的话，自言自语道， 作为大元帅，皇子被俘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 他是不是想反了？ 哎呀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 不是你们宽大为怀不杀我， 否则我早就成了鬼了， 我父皇还不知道呢。万一哈达，你等着， 有朝一日我活着回去，我绝不轻饶你。 二人喝到夜色已深，忽必烈示意侍从扶着完颜真回去休息，自己赶到了拖雷处，把完颜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拖雷。拖雷正在和史天泽坐着相谈，听见忽必烈的描述，心中大喜，抬头跟史天泽说：这里的情况应该详细报大汗知晓。史天泽说：是啊，还有去南宋使臣的情况也应报大汗。另外听说金皇完颜手续的总管太监宋圭到了完颜哈达元帅府，看来是为三皇子而来的。正说着，一个千户长进来报：大王，金军发来进信。拖雷指了指史天泽，史天泽接过斩读：大蒙古国大王元帅拖雷殿下军舰，我大金国三皇子被陷于你军中，我大金皇帝十分焦虑，故特派总管太监宋圭监军，相商放归三皇子完颜真事宜，其条件可面商，祝安。大金国都元帅太子太师完颜哈达。读完了信，拖雷和史天泽相视大笑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经过数日的对峙，蒙古和金朝双方都已经感到有些吃不消了，尤其是金朝，由于和南部的宋朝一直有矛盾，此次为了抵抗蒙古大军，金朝的精兵强将几乎全部西进三峰山，和蒙古决一死战。京城的空虚让南宋是有机可乘，虽然宋朝自打南渡之后一直是积贫积弱，但依靠商贸的支撑和以岳家军为首的忠臣良将支撑，万一以举国之力北上，金朝形势势必是岌岌可危。这也是金朝皇帝一直催完颜哈达速战速决，迅速班师回朝的重要原因。毕竟以金朝的精锐力量和蒙古死磕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金朝意识到这一点，蒙古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于是一有时间，窝阔台便召集部下商量破金之道。这一天，窝阔台正与耶律楚材二人坐着饮茶相谈，商量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侍卫进来说：巴特尔万户长求见。窝阔台赶紧道：快让他进来。巴特尔进来施礼道：大汗。窝阔台手一挥说：哎，不用拘泥这些小节，赶快请坐下。巴特尔说：拖雷大王派信使来了。说着把信递给了窝阔台。窝阔台独臂对耶律楚材和巴特尔二人说：拖雷捉住了金国三皇子完颜真，又派兀良合台等人在董文炳的引领下探新路，准备绕到敌后去，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。巴特尔击掌道：这是个好办法呀，绕到他们后面，给他们出其不意的打击，可获大胜。拖雷这个计用得太妙了。耶律楚材说：利用三皇子做些文章，引起他们内乱更有利呀。窝阔台笑道：长胡子毕竟是长胡子，让你给猜到了，拖雷史天泽就是这么做的。巴特尔，做出渡黄河进攻之势，以策应右路军，时机一到，里应外合， 南北同进，不怕他金朝不降啊。巴特尔答道，是。窝阔台笑着对耶律楚材说，长胡子，这个消息是我这阵子听见最好的消息。不行，我们必须要庆贺一下。窝阔台和耶律楚材二人加桌畅饮葡萄酒，耶律楚材见窝阔台不加节制，蒙道，大汗，你喝得差不多了，不要再喝了。窝阔台说，哎，南方潮湿，我这身体啊一天到晚湿乎乎的，喝这葡萄酒暖暖身，驱驱寒。耶律楚材拿起酒壶说，大汗，我过去也跟您说过，你看这酒壶是铜制的，结果都被酒腐蚀了，何况人的五脏六腑啊，大汗还是少饮为好啊。窝阔台说，傅寒也说过，酒少喝则沁心如蜜，多则乱性如虎。好吧，今后每日我只喝两盅。唉，大汗，今日遇到喜事，为何还要叹气呢？傅寒归天之时有句话，你也记得。仔细想来，我的几个儿子真都不如他们的几个儿子，尤其是不如托雷的儿子。你看，蒙哥骁勇善战，勇冠三军，忽必烈更是绵柔面孔之下深藏着坚韧，是个血脉岩石的性格呀。我现在担心，我以后他们兄弟之间为汗位争夺起来，手足以兵刃相见，傅寒建立的大蒙古汗国有可能四分五裂。有时候我想起来就心寒呢。您的阔出寒子不是宽厚忠贞之人吗？哼，不行，他是宽厚有余，威严不足，怕不能服众兄弟。倒是他的儿子失烈门，虽然年小，聪慧颖毅，颇令人喜爱啊。大汗的心思我理解，但是隔代传力，悲多于喜，成少于败。而且大汗还是正当中年，不必过早忧虑此事啊。是啊，现在不去想了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宋圭奉皇帝之命前来和托雷交换人质，不敢怠慢，到了三峰山后主动给托雷发去了谈判的信件，但是托雷一方一直没有回音，急得宋圭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假使这一次没有救出完颜真，或者完颜真受了伤，完颜哈达是第一个罪人，自己就是第二个罪人。回去之后，皇帝非得严惩不可。宋圭想到这一点后，后背是直冒冷汗呢。但是主动权掌控在对方的手中，自己现在除了等待，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一天，宋圭去找完颜哈达商议该如何是好。不想，完颜哈达告诉他，托雷已经回信了。宋圭愤怒中带着欣喜， 愤怒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完颜哈达竟然没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。欣喜的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毕竟有了进展，虽然还不知道谈判的结果会如何。而在京城，皇帝完颜守绪与涂善皇后正为完颜真的事情焦头烂额。由于宋圭自打走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，众人皆是坐立不安，尤其是涂善皇后反复地问皇上，宋圭去了这些日子怎么还没有消息呀？皇帝安慰他道，事关重大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，再等等吧。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就怕他们话说不好惹怒了蒙古人，一怒之下杀了我儿子呀。 不会的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不拿我儿子做足了文章，那是不会杀他的。 啊，但愿他们不会害我儿子。 这时一个太监走进了，跪奏， 启禀皇上，崔丞相来了。 涂善氏赶紧站起来往里走，皇帝说， 让他进来吧。 太监尖声尖气地喊道，传崔立进殿。 崔立走进来给完颜皇上跪下， 吾皇万岁， 爱卿平身。 谢皇上。 爱卿此时赶来有事要奏？ 崔立见身旁无人，悄声道， 皇上，近几日汴京城里到处在传完颜哈达元帅心怀二志，与蒙古部拖累，暗中勾结，设谋让皇三子被陷于蒙古军中，欲要要挟皇上和朝廷啊。 完颜皇帝一听是大惊失色，从龙椅上弹了起来， 啊，真有其事。 皇上，有道是无风不起浪，现在满汴京城传的是沸沸扬扬，妇孺皆知，只是瞒着皇上您啊。 完颜皇帝来回踱了几步，冷静下来说， 崔爱卿，真以为这是不是蒙古人利用奸细散布谣言使得反间计呀？ 古来两国交战之时使反间计的比比皆是，但是这一次不同啊。 皇上您想想，完颜哈达元帅手握30万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，又占据要津，面对只有10万兵马的劳师远征之师，迟迟不去决一死战，而是一味的退守。自潼关退到三峰山，他究竟安的什么心呢？这敌人已到皇上鼻子底下了，他何时才出战？ 崔爱卿，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？ 皇上下诏令完颜哈达即刻进兵，在三峰山与敌决一死战，救回皇三子。完颜哈达如果没有二心，必然遵命出战，如果有二心，必然托故延迟。 朕已经派了大总管宋圭到三峰山阵前与托雷谈判，待他回来再做记忆吧。 皇上，恐怕宋圭回京敌军也是接踵而至啊。 完颜皇帝本就已经被完颜真的事儿弄得是焦头烂额，听了崔立的话更觉得心烦意乱，挥挥手说， 爱卿退下吧，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。 崔立斜了一眼皇帝，施礼退出。完颜皇帝等崔立走后喊道， 来人呐，